的自由，饮醉了你的双眸。你的双眸，敬你一碗青稞酒，远方的好朋友，一年年甜美的步步游，饮醉了你的歌喉。呀啦嗦，呀啦嗦，一年年甜美的步步游，你的歌喉，九寨的水呀，啊嗦呀呀啦哩嗦，点点滴滴都是酒呀。九寨的情啊，啊嗦呀呀啦嗦，岁岁年年喝。 你是我的女人。 心中的歌。见到你，见到你，我愿意诉说。呀啦嗦，呀啦嗦，歌颂美中。神奇的铁路从我家门前走过，像那经幡一样，你给我祥和。你的哈达拓宽了我胸怀的辽阔，是我的女神，是我心中的歌。见到你，见到你，我愿意诉说。呀啦嗦，呀啦嗦，歌颂美多。呀啦嗦，呀啦嗦，歌颂美多。 把泪水拉成一首马曲，吹进了春天。你是否